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如果大王要在魏王面前称臣，魏逼王大王朝瑾求太子以为内侍，如其不从，则兴兵来攻，属于顺流而进取，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呵，真是慷慨陈词啊。他说这意思告诉孙权，你要是结合我们西蜀啊，往前进一步咱们可以打北魏，退一步可以成鼎足之势，魏蜀吴三国。说到这哈，刷啦一挺身，邓芝站起来了。大王，如果你要以愚言而不然，你拿我这话没当这么回事儿，欲将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绝说客之名。你别担心我来游说你，你要拿我这话当个事儿，你就好好琢磨琢磨，要当耳旁风。我呀还不活着回西蜀了，我就死在你面前。说到这会儿一转身，用手一撩袍襟，他出去了。邓芝这什么意思？我绝不落这说客的名声，你这不是有油顶吗？我自己往里跳。他大步流星走到油顶的跟前，用手这么一推，推什么呀？推那武士，旁边那不是站着七八个人，手里提着钢叉吗？那是准备着要把这位邓芝先生用那叉挑起来往那油顶里扔的。你甭挑，他这么一推，你别看这邓芝很文弱，胳膊不太粗，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大劲头，好把那大个给推一趔趄，噔噔噔。呵，这武士一愣，心说这位急了。就见邓芝一抬腿，干嘛呀？要下那油锅，自己要进去。这下孙权急了，噌的一下站起来了。且慢，拦住先生，慢来。那几个武士稀楞长楞，稀里哗啦，咚，把叉都扔了。有的一着急，把那叉呀扔那油锅里去了。不管了，先顾这人要紧。过来好，砌了个人墙。您看那踢足球罚角球没有？跟那一样，真怕这位邓先生蹦进去。您再看那位吴主孙权打屋里出来了，孙权也急了，亲自来到外边，一把拉住了邓芝。哎呀，先生，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怎么了？你等我回一句话呀，我还没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就往油锅里头跳？哎，大王，你不被拦阻，你不是拿我当了说客了吗？哎呀呀，这是哪儿的事啊？他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离隙。孙权实在没词儿了，怎么呢？我呀，这儿跟你开个小玩笑，有这么开玩笑的吗？邓芝把脸沉下来，好不高兴啊。这时候孙权才吩咐，快，一时眼色那意思，把这油顶弄下去吧，别在这儿摆着，油枪枪怪呛人的。旁边这武士一看，那也不能拿过来就搬呢，因为什么呢？这油顶好家伙，那油都开着的，底下呼呼的火那么烧，那得想个主意啊，把烫着怎么办呢？这往外搬油顶，那就不管了。孙权嚯，拉着邓芝二次入殿，吩咐一声：“来呀，酒席摆下。”你看看，越来越近乎。开始的时候让人家在帘子外边站着，连帘子都没卷。 两句话把门帘卷起来让进来了，没说几句让人坐下了。现在可好，吩咐一声在后殿设宴，干嘛？好好给这位邓芝先生接接风，以上宾之礼款待。上宾之礼啊，那就不是炒几个菜烫壶酒的事儿了，杀猪宰羊啊，呵，好隆重啊。孙权亲自为这位邓芝先生满酒，把邓芝让入上座，而且还请了两位陪客，谁呢？张昭、张子布和顾雍先生在这儿陪着这位邓芝。这顾雍还没什么，哎，什么给邓芝满个酒啊，给孙权满一杯啊，自己也满上，喝着倒挺踏实。不过这位张昭先生坐这儿不得得劲儿，为什么呢？是他给孙权出的主意，摆了这么一个阵势，设了这么一座油顶，全没好使，现在还得给人家邓芝满酒，您说这心里窝囊不窝囊？只好闷着头在这儿喝两杯得了，忍着吧。孙权呢，倒是跟邓芝哎谈得很亲密。邓先生，方才先生之言可是正合孤意啊，孤今欲与蜀主联合，先生肯为我做一介绍吗？我想和刘禅结好，不知道邓先生你能不能在当中啊给串通串通。邓芝这么一听，哎呀，大王，时方才欲烹小臣者乃大王爷，今欲使小臣为使也是大王您，大王犹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于人？这话说的是软中带硬，柔中带刺儿。怎么刚才要铡我也是你，现在您又相信我了，让我做两家使臣，既代表西蜀也代表你江东，跑两头给串和串和。哼，你呀满腹狐疑，一会儿这么着一会儿那么着，你连点信用都没有，谁给你办真事儿啊？就这么个意思。哎，孙权一听，心说我这怎么了？我向来我做事从来没有说刚愎自用、优柔寡断，又这么做又不这么做，乱合计，我没那事儿。这都是，孙权想在这看了一眼张昭，心说你给我瞎出什么主意？邓先生，孤意已决，先生勿疑。我这决心算下定了。呵，这顿酒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孙权一升朝，他很感慨呀、啊。他就把昨天这事儿跟那些文武说了说，看看人家邓芝。现在呢，我想找一个人到西蜀回聘。可是我想了想啊，孤掌江南六郡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处也。怎么这么说呢？蜀有邓芝啊，不辱其主，无病无一人入蜀，以达孤意。虽然人人都知道我江东这会闲事如云，能人有的是，可我想了半天就找不出这么一个恰当的人选，能到西蜀去把我的这番心意向人家西蜀表达表达。哎呦，孙权这番话说的文武很有想法。怎么呢？主公怎么这么看我们呀？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么大的江东就派不出个使臣去？互相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不服不忿，可是谁没言语。因为什么？有的人反复想，主公既然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什么？因为西蜀那儿有个诸葛亮啊，你到了那儿准得见这位诸葛丞相，见着就要交谈一番，谁谈得过他呀？诸葛亮想当年来到我江东，曾经舌战过群儒，我们这儿最能说的说客，以张昭、张子布老先生为首的都让人诸葛亮给说趴下了。现在啊，再找一个人 恐怕是困难。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冲着孙权一拱手：“大王，微臣不才，我愿讨令，赴西蜀去表达大王的心意。”哟呵，你瞧瞧，真有讨令的。众人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上中等身材，年纪在四十几岁，生得宽宽的前额，浓眉大眼，海下一步胡须，只是这个嘴生了一张元宝嘴，挺好看。遗憾一点，怎么了？长到了，嘴角往下耷拉着。大伙儿一看全认识，此位姓张名温，官拜中郎将。孙权看了看张温，哦，张先生，你愿讨令赴西蜀回聘，不错。哎呀，说到这儿，孙权一皱眉呀，我唯恐卿家你倒在蜀地见着诸葛亮，不能达姑之情啊。你能把我这番心思说明白吗？这孙权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表达孤意、达孤之情，他到底是个什么情谊？他要想怎么着？孙权那意思啊，就是说我派这么一个人去，必须得精明强干，到了人家西蜀呢，跟人家去谈，咱们和好结盟，哎，就是过去的这些仇怨呢一笔勾销，就不要再提起了。这都达到了也不行，还得怎么样呢？还得呀，不辱国威，就是说别给江东丢了脸。哎，既不能到那会儿摆什么架子啊，也不能弄得这么小小气气的。你看看，呵，您西蜀可跟我们联合了，这不联合呀，这个北魏曹丕总殿要收拾我们。您看，有您这么个帮手，那得差多大劲呢？那就没意思了。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处理得这么完满，那么恰当，哎，还不掉架子。孙权就这么没意思。这张温明白了，知道孙权反复这么一提，这是在点醒自己，特别一提这诸葛亮，这张温心里有点不痛快。大王，孔明一人儿，我何惧比哉呢？说诸葛亮他不是也是人吗？我怕他干嘛呀？他不是也一鼻子俩眼睛吗？您要说这位诸葛丞相真长着八个脑袋、六只眼睛、四耳朵，我怕他行，这您何必担心呢？我会很好的把您的心意表达在蜀主和诸葛丞相之前。哎呀呀，孙权一听，那可太好了。你要马上去找顾雍，干嘛呢？跟邓芝说一声，请邓芝先生在这玩几天呢，再走。随后你呢也准备些个礼品，来而不往非礼也吗？你看人家邓芝先生来带着那么多的重礼，咱们呢也得给西蜀好好送点门。这孙权通情达理呀，那当然，那叫一国之主啊。这时候在驿馆的邓芝已经知道了，说是孙权呢派张温跟自己一块儿到西蜀去，这叫回聘，哎，很重礼节。哎呀，邓芝一想，我得先跟我们丞相打个招呼啊，我听说张温这个人很有才学，知道他到那说些什么呀，需要让丞相有个准备。邓芝就连夜派了这么一个精兵强干、身体特健壮的一位侍从，打马扬鞭到了西蜀，就到了丞相府，把这事儿说了。诸葛丞相一听乐了，怎么邓芝想的真周到。实际呀，诸葛亮早已经预料到了，邓芝一去，这事情准能完完满满的办成功。可人家江东呢，一定要派一个使臣到我西蜀来。好了，你去休息吧，赏了这个侍从叫他休息。随后诸葛丞相进宫见后主刘禅，就跟刘禅说了， 说什么呀？说人家江东马上要派使臣来了。陛下您要是见着人家的时候啊，一定要客气一些，应该是厚礼相待。哦，刘禅一听点头啊，相父，您怎么说寡人我就怎么做吧。诸葛亮挺高兴啊，陛下这次的通豪非同寻常啊。怎么呢？如果这次我们西蜀和东吴继续和好联盟，曹丕呢他就不敢加兵于我西蜀了。吴魏这宁静呢，臣这时候就要趁机征南了，平定了蛮方之后，我就要起兵突魏，北伐曹丕啊。等我打败曹丕，就是说魏休则东吴亦不能久存，那时候江东也就完了。陛下您呢可以一统华夷，统一基业。哎呀，刘禅非常高兴，就依相父。诸葛亮辞别了后主，回到自己府里做了一番安排。他派陈震代表自己去迎接这位张温，说张温什么时候来你去接他一下，然后呢把这个驿馆好好的打扫打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这位江东来使。过了些日子，张温和邓芝来了，邓芝把张温先生安排好，马上到相府来见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诸葛亮称赞邓芝啊，伯苗，你这事情办得很好，这样吧，我要亲自陪张温先生去见陛下。定规好了时间日子，诸葛丞相陪着这位张温就来到宫中见后主刘禅。刘禅果然按着相父诸葛亮吩咐的那样，是宫门大开，鼓乐齐鸣，悬灯结彩，热闹非常啊。以后主刘禅为首的满朝文武都换上崭新的袍服，表示恭敬的意思呗。张温来到宫门这儿这么一看，说实在的，张温虽然来到成都才两天，不由得他从心里不佩服诸葛亮。怎么，这成都治理得这么好啊？诸葛丞相真是治国有方。但是张温转念一想，我家主公可再三强调啊，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不要辱了我江东之国威。张温这么一琢磨，对，就是没有主公孙权的嘱咐我也应该这样，因为什么，我们是战胜国，战胜国啊，夷陵大战，让我们都督陆逊陆伯言杀败了你西蜀75万人马，把你杀了一个片甲不回，几乎全军尽没。打完了你西蜀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大败曹丕，把他的三路人马都给杀退了，现在谁惹得起我们江东啊？张温一想这个，您瞧他那嘴角自然而然就耷拉下来了，这胸脯啊也不由得自己舔起来了。诸葛亮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介意，咱们这很正常。诸葛丞相陪着张温来见刘禅的，龙颜高卷，西蜀做得很不错，比他们江东孙权那儿那可强点儿。怎么呢？孙权一见邓芝先生的时候那帘子撂着，要不怎么气得邓芝在帘外边给他作了个半截衣呢？人家刘禅没这么做，高高把龙帘卷起来了。张温来到殿上见驾，后主赐座，随后就摆酒，由丞相诸葛亮陪着，陪张温痛饮了这么几杯，张温客气了一番，随后啊就告辞了。诸葛丞相代替这位刘禅后主，把这位张温先生给送到驿馆。第二天诸葛亮在相府大摆筵宴，干嘛呢？款待这位张温。在酒席宴前呢，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话，诸葛亮说话可真会找节骨眼儿。怎么， 一看今儿这张维先生不像在宫门口那天了，啊，撇着嘴，瞪着个眼睛，舔着个胸，今儿个呢，哎，挺和气。那么就是说，这顿酒喝的呢，很友善。诸葛丞相就婉转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张文说了。他说什么呀？说过去，西蜀和江东呢，本来就是好朋友，曾经联合破过曹啊。后来呢，出了一点小波折，哎，世间哪有直路啊？哎，路途上坎坷了这么几步也不算什么。过去这些事儿呢，咱们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啊，通好了，先生回到江东之后，你要跟吴王去说，说什么呀？就是我家主上深慕吴王啊，说我家皇帝也特别羡慕孙权、孙仲谋。您把意思给我表达到了，就说我家主上他欲捐旧愤，永结盟好，想贺东吴并立破位，望张先生回到江东见吴王要善言回奏。就是说有些话呀，您看怎么说，把它说得好着点，哎，就是为了促进团结的话您多说，就这么个意思。张文一一领诺，谨遵丞相之命。张文也有心呢，怎么呢？他一看诸葛亮和这些文武待他都很好，那么自己总跟人家那么撇嘴瞪眼的，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也显得失身份呢。饮酒之后，诸葛丞相拿出好多礼物来，说这是我家主上，哎，赐予先生的，请先生笑纳。张文客气了几句，然后跟诸葛亮说，我要跟丞相您告辞了，因为什么使命在身，我得赶快回江东回复我家主公。诸葛亮挽留了一番，也留不住了，不知张文先生何时动身，明日一早。好，诸葛亮就在城南呢，幽亭之上干嘛，高搭彩棚，率领文武百官是设宴相送。要热情就热情到底，不能刚来的时候160多度，走的时候剩25度了，那多没劲。张温呢也是礼节性的喝两杯，哎，就要告辞了。他刚把这酒杯这么一推，要起身告别，还没等张温站起来呢，就在这功夫，就听这个彩棚门口这儿有人说话，谁在棚里头这儿喝酒呢？说话这位舌头也有点见短，看这意思这位大概也刚喝完。这大棚门口这儿有武士啊，武士赶忙回答，是丞相和众文武正在与张温先生鉴别。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李玉刚， 落下的水滴，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欢迎你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温客气了几句，然后跟诸葛亮说，我要跟丞相您告辞了，因为什么使命在身，我得赶快回江东回复我家主公。还没等张温站起来呢，就在这功夫， 就听这个彩棚门口这儿有人说话：“谁在棚里头这儿喝酒呢？”说话这位舌头也有点见短，看这意思，这位大概也刚喝完。这大棚门口这儿有武士啊，武士赶忙回答：“是丞相和众文武正在与张威先生饯别。”就是说给江东的那位张威先生在这儿饯行呢。哦，外边这位听完了点了点头：“饯行就饯行得了呗，干嘛搭这么高的个大棚啊？”你瞧瞧，这位还挑眼了。张温泉听见了，张温心说：“哟，要按您这意思怎么办呢？合着我就在那道边那喝一杯就走啊？这谁在说话？”张温不由自主的瞪眼瞅着这彩棚的大门，只见由这棚外边一晃身进来一位。嘿，这位红扑扑的脸膛，海下三绺胡须，看那个脸色，这位好像不是在哪儿也刚喝完。他几步就奔这主桌来了，主桌呀就是诸葛亮陪着张温这桌啊。这位过来一看，旁边那儿有把椅子闲着呢，他把那椅子往后这么一拉，啪啦，把那袍子筋这么一提，扑，嘿，他坐这儿了，正好坐在张温的右垂手。嗯哼，张温心里头好不痛快，怎么了？心说这位是谁啊？大模大样就坐这儿了啊？这还当着你们丞相？哎呀呀，他上下打量打量这位，张温的脸色很不高兴：“您再瞧这位，谁也甭客气。”这位把杯拿起来，伸手就把那酒壶提过来了，刷啦一下往杯里倒了大半杯，刷往地上一泼，干嘛？把那酒杯涮涮，然后斟上一杯，自斟自饮，滋儿喽，贪喝上了。张温看了看诸葛亮，他一看这位诸葛丞相啊，满面笑容，很高兴，好像很欢迎这位，没想到他能来，是这么个意思。张温一想，我得问问，请问丞相，此公是何人呢？心说哪儿这么一位啊，这么不礼貌。诸葛亮一听，哦，张温先生您不认识？张温摇了摇头，不认识。哦，此乃是我益州之学士秦密先生。哦，张温点了点头，听说过有这么个人。我听说这人脾气非常古怪，而且性格特别的豪爽，同时呢刚直不阿呀，宁折不弯呢。听说刘备在发我江东的时候，谁也不敢出面劝阻，唯独这位是苦谏不让刘备发兵，直谏到什么程度呢？谏到刘备把他押起来了，给下了狱了。那要不是诸葛亮丞相啊，恐怕到现在还出不来呢。啊哈，原来是这位。张温笑了，冲着秦密拱了拱手：“既然先生称学士，那么请问您都学过些什么呀？”就是说未知先生胸中曾学士否，你把你学的那个是真学了假学了，你就跟我说说。秦密冷笑了一声：“我蜀中三尺小童，上街就学，何况是我呀？”就是说我们西川这儿啊，不到一米高的孩子全都学习，我那就更甭说了啊。张温心里的好不痛快，心里说这人口气不小啊。那么既然如此，我倒要请教请教，公何所学呢？啊， 秦宓一听你问我都学过什么呢？这么说吧，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呢。我呀，全学，是书就看，是开卷有益。我看的书啊，都用车拉，用楼装。你说看了多少书吧？哎呦，张文听的这会儿，觉着耳朵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心说秦先生，您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了，这股子热气都直戳我的耳朵啊！好家伙，看了这么些书，张威心想，你是真有学问，假有学问呢？我可听人家说过呀，那真有学问的人呢，从外表上你是一点也看不出来，那样的人是非常的客气，非常的谦虚谨慎，没有像你这样似的一了歪斜从外边进来光叽一屁股坐在我旁边这儿，拿酒涮酒杯不言不语自己喝上了。人家一问你，你说你读过那么些书。既然如此，张威心想，我得盘问盘问你了啊，也就是说咱俩得盘盘道。冲你这么大的本事，看了这么些书，我晚走会儿。既然公口出大言，听其以天为问。你不是念过这么些书，有这么大学问吗？我先问问你这天，请问先生，天有头乎？你说这天有脑袋没有？哎呦，这一句话呀，惊震了在座的所有文武，大伙全愣了，有的那酒杯呀都举起来又放下了，有的呀蹭着一筷子把那丸子夹起来搁在嘴里忘了嚼，本儿整个咽下去了。怎么紧张的激动了？什么天有脑袋没有？这怎么答呀？旁边还有些侍从满酒的呢，那些满酒的人这么一听这话，哗哗哗哗哗把那脚啊全到那甩袖汤里去了，全晕了。只有诸葛亮笑么丝的坐在那会儿瞅着张温，那意思你问的不错呀。随之他又看了看秦宓，心说得怎样回答呢？秦宓听完了这句话，把眼前这杯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然后满上就了一口菜，轻轻地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张先生，天有头啊，有脑袋。嘿，好，旁边陪坐的人这么一听，这二位大概全喝多了吧，人家那问天有头乎，我们这秦先生就答应有。这老天脑袋在哪儿啊？有的人真想站起来到棚外边看看去，没好意思，因为什么不能那样，咱听听怎么说吧。哦，张温听完了这句话，上下打量了打量秦宓，秦先生，请问天之头在何方？张先生，天头在西方。诗云：“乃卷西故，以此推之，头在西方也。”卷就是看的意思，就是回头往西看。呵，这位秦宓先生可真了不起呀！今天他引经据典回答了张温。他说这个“乃卷西故”是怎么回事？这是出自《诗经·大雅·黄乙》呀。全诗共八段，是每段十二句，其中就有这乃卷西故。呵，张温点了点头啊，请问秦先生，天可有耳？你既然说天有头，头在西方，那么这老天有耳朵没有？秦宓一听微微一笑，天有耳啊，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槁，声闻于天，卧耳何能听？呵，他又引用了《诗经·小雅》里鹤鸣这个篇章， 哎呀呀，张温这么一想，好厉害的秦宓，难怪人家自称看了那么多的书。那么我再问问，天有足乎？有没有脚吧？秦宓一听，有足啊。诗云：天不艰难，无足何能不。他这也说的是《诗经·小雅·白话》这首诗里边的这么一句话，天不艰难呢、啊。哦，那么请问天有幸乎？张文有点急了，我问问你，这天他姓什么呀？秦宓朗声大笑，岂能无姓？那么天姓什么呢？天姓刘啊。啊，张温一愣，何以知之？天子姓刘，以故知之。因为皇帝姓刘，这句话就是指着后主刘禅说的。张温就明白了。那么请问秦先生，日生于东湖，你可要知道啊，你再有学问，秦宓你也改变不了，这太阳它必然从东边出来。今儿个俩人这对话是各有隐喻呀、啊。秦宓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张温，你客气点儿，真正地的八百的皇帝，一统华夷，一统江山的这位江山之主，那就是我主刘禅。因为天姓刘嘛，天子当然姓刘了，你那江东不算数啊。张温哪能受这个呀？他这个暗喻是什么呢？张温这意思啊，那就是告诉秦宓，天子虽然姓刘，但是不好使，日出东方，太阳要从东边升起，真正的皇帝在我们江东呢，这就是暗指孙权。秦宓听到这会儿，他仰天大笑，张温先生，日虽生于东，但他没于西，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来不假，可是他落在西方。哎呦，意思是甭管你张温怎么能讲能说，告诉你吧，万乘之主啊，还在我们西蜀这儿呢。呵，张温、秦宓二位可真能讲啊，那真是语言清朗，答问如流，一番话说得满座， 都佩服了。咱们秦宓先生不愧是我益州的学士，是真有学问。张温开始啊，没把这秦宓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对他很蔑视，瞧不起。你不是就这偏僻小小的西川的这么一个学士吗？你能有什么真才实学呀？感觉这一谈呐、啊，哎呦，一句都没问短人家，张温有点问不下去了。秦宓呀、啊，要问问他了。笑呵呵的，先给这位张温先生买了一杯酒，说是先生，我听说您在江东也是一位鼎鼎之名的学士啊，方才既以天事下问，必能深明天之理啊。你向我问天，天的道理大概你全明白吧。昔日混沌既分，阴阳剖派，清清者上浮而为天，众浊者下凝而为地，至共工是战败，投楚不周山，天助者地为缺，天清西北，地陷东南，天既清清而上浮，何以清其西北乎？又未知清清之外还是何物，愿先生教我。好嘛，这题儿啪拽个张温了，看你怎么答吧。张温呐、啊，傻了，呼的一下脸就红了，噌，头发要站起来，怎么了？急的，当时这酒就全都冲到这脑袋上来了，答呀，答不上来。你别看张温是江东一位有名的学士，但不是天文学家，怎么解释啊？人家秦宓今儿给他出的这题儿啊，太大了。怎么呢？你给我分析分析这天和地的由来。 告诉你，原来啊，这世界是一片混沌，后来呢，清气清上为天，浑浊下降为地，那么就有天地之分了。那么怎么后来又天清西北，地陷东南了呢？就是说有一个共工氏，这共工氏和人打仗战败之后，他一气之下，咣这一头，一头撞到不周山上了。感情那不周山那儿有一根柱子叫擎天柱，说这共工氏啊，把这擎天柱啊给撞折了，从那会儿哭哧的一下，哎，这地呀、啊、就塌下一块去。要不怎么说冬天说西北风挺厉害，据说就是从那塌陷那地方刮过来的风比较凉，是那么回事吗？这都是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可是秦宓呀、啊、把这段故事今天说给张温了，他让张温回答，张温傻了，好家伙，呼了一下那脸就红了，连眼珠子都红了，怎么回事？那酒撞上来了，他一句答不上来。您别看他是江东有名的学士，但不是天文学家，天上怎么回事他哪说得上来啊？就那银河系，谁知那里头有些什么呀？每颗新星那得隔多少年才发现一颗呀？哎呦，张温瞅了瞅秦宓，当时是哑口无言，这玩意儿怎么办呢？他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过来了，先给秦宓满了一杯，自己又斟了一杯，然后瞅了一瞅诸葛亮。哎呀，张温一想啊，我别摆这臭架子了，怎么这架子端得越圆呢、啊、越显得是饭桶，我干脆跟人客气点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怎么呢？真知道的那就说说，不知道的别胡说。今儿个人家问我，把我给问住了，他只好找台阶从诸葛亮这儿走。张温赶忙站起来给诸葛亮施了个礼呀，啊，丞相，问避暑中多出俊杰呀、啊、下文讲论石普顿开茅塞，说是我没想到你们西蜀这儿能有这么高的高人。刚才啊，让秦宓这几句话，不管他是回答我的问题也好，还是质问我的问题也好，他算把我说服了。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呀，诸葛亮现在怎么办呢？就得赶快打个圆盘啊，他怕张温挂不住啊，挂不住他就爱上火，这一上火呀，耽误事儿啊，可不是耽误的小事儿，这叫西蜀东吴联合的大事啊。诸葛亮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啊、他承认张温有学问，不过呢，有学问不应该谝，就是卖弄学问那就不好了。为什么诸葛亮担心张温生了气反了脸呢？这玩意儿难怪诸葛亮这么想啊，怎么这个学问不太大的人呢、啊、他挺爱挂火，总觉得别人，他也怕别人看不起他，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学问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哪位，都得在他的跟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所以呢，诸葛亮赶快让张温坐下啊，张先生，这个方才嘛是席间问难，都是戏言呐、啊，就是说你们两位说了几句笑话。足下呢，深知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你呀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胸怀治国安邦之大策，所以呀、啊。你不会计较什么谈话深呀、啊、浅呐、啊，哎，说的玩笑话，说的轻和重啊，对与不对的，大概您不能往心里去。哎呀，张温一听，哪里哪里呀、啊？怎么我这长学问呐、啊？此次西蜀，我不虚此行，这趟我没白来，我算会着高人了。哎，张温这么一客气呢。招来的是什么呀？哎呦，众文武对他是更加尊敬。

们。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西蜀和江东永结盟好，这回咱再也不能破裂了，说什么也不能翻脸了。我们的友谊得像是磐石那样坚固，像青松那样长青。孙权一听，行了行了，我明白了啊，你呀、啊、这次不白去，去得很好，而且还没辱我的使命。明天我要见见这位邓芝先生啊。张威一听，大王您怎么见呢？还给人摆一油顶啊？那不行了，那个人家西蜀见我时候是这么回事，您呢，您得平等相待。您见人家时候别再搭拉着那帘子了，回头摆那么些武士。嗨，孙权一听，那我干什么呀？我之所以能那么做，那不是也你们给我出的主意吗？你们怕人家这邓芝来了游说我，让我学当年的那齐王田广啊，用油锅把那厉声厉机给炸了，那不是都你们告诉的我吗？今儿人家邓芝，人家西蜀待你那么好，那我还能那么贱吗？我也摆酒，您光摆酒不行，您也得吹吹打打。孙权一听，光吹吹打打呀，咱们给他搞点游戏。搞什么游戏？呵，江东这会歌舞最出名，咱好好给他跳跳唱唱。孙权呢、啊、派自己的金车干嘛呀？到驿馆把邓芝先生接来。这次来可非同第一次了，你看去吧，由驿馆开始一直到孙权的宫廷，你连一个带刀剑的士兵都看不到。赶来到这儿之后，孙权呢、啊、站在门口那儿接着呢。你看这礼重不重？跟邓芝手挽手入了席，啊，在酒席宴前是饮酒谈心。孙权就问邓芝了：“邓芝先生，如果说我吴蜀二国同心灭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岂不乐乎啊？”孙权说：“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呢。”要好好的合作，你我两国结盟之后，咱把北魏曹丕这么一灭，这天下不就咱们的了吗？随之呢，我就可以和你家万岁刘禅平分天下，那时候你说咱们得多高兴啊。邓芝一听，什么二主分治，岂不乐乎？大王，那不行啊。啊，孙权一听，不行，怎么见得呢？邓芝一笑：“大王，您想啊，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说天哪，没有俩太阳，只有一个，一国的国君呢，也是只有一位，没听说轮流坐庄一礼拜换一个的。如灭魏之后，魏是天命所归何人哪？但为君者要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则战争方息耳。”听人家邓芝多有才学，这话说的是句句中听啊。怎么呢？说咱们把曹丕打灭了之后，也不见得这天命归谁，那就是说到底谁做国君呢？做了国君又怎么样呢？ 那就看你们这为国君的这个德行修得怎么样。哎，为君者得修其德呀。那么这些当臣宰的呢，哎，就要各尽其职，各尽其忠，这样啊，老百姓才能够安定，才能悦服，所以这个战争呢也就熄灭了。嗯，孙权点头称赞，仰面大笑，哇哈哈哈哈。嗯，他看着邓芝啊，打心里头钦佩，君之诚款乃如是也。邓芝你很好啊，怎么你说了真心话，你这个人很诚实，称得起是一位诚实的君子。这顿酒喝得畅快，喝得孙权大醉，高兴了吗？酒醒之后，孙权吩咐一定要挽留邓芝先生在这儿多住几日。邓芝啊，很知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不在人家这儿耽搁了，向孙权告辞。孙权呢，那不用问了，又是送一些礼品给西蜀，就把这邓芝先生送还西川。从此吴蜀两家结好啊，这回这通好可是真的了，比过去更加巩固了。过去的孙刘两家联盟呢，哎，有真有假呀，那段坎坷之路算是过来了，这回呢是真心结好了。吴蜀这一通好啊，把北魏的魏文帝曹丕给气坏了。曹丕一听，什么？哦，吴蜀联盟了，干嘛呀？这甭问呢，是要对付我呀，起码你们也是图谋不轨，难道说想要谋反吗？也难怪曹丕这么想啊，怎么他呢是代替了汉献帝，推倒汉献帝，他坐在那个皇位上了，那么他就认为他是帝的八百的真正的正统，我是真皇上，别人如果要有这想法，那都是造反。你别看西蜀的那个刘备继承汉统，什么昭烈皇帝他做了保卫了，我呀不予承认。东吴的孙权那更甭说了，他曾经在我面前称过臣，我封赏过他，你们今天联盟了，不用问，准是安心不善，我得和我的文武商量商量。曹丕大惧文武，他就把这事情和他的文武说了。曹丕有个想法，什么想法？说我马上要整顿军马，兵伐江东，先灭孙权，再灭西蜀，不知各位卿家意下如何呀？这时候朝里头有好多老臣呐，你像什么曹仁呐、贾诩呀，都已经故去了。曹丕皇帝这一问，好多文武都没搭声，怎么大伙儿得想想万岁出的这个主意怎么样啊，这仗咱们打不打呀？哎，时刻不大，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老臣，谁呀？侍中辛毗。他到跟前给曹丕施了个礼，陛下，您要举兵伐吴啊？啊，哎呀，使不得呀。啊，曹丕一愣，那怎么见得不能去打呢？陛下，连年征战，百姓负担太重了，这个仗不能打了。现在您看，地广人稀，光有土地没人种地，你打不了粮食，这怎么能行？再说那江东也不好打呀。记得先帝在位的时候，他提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啊，曾经数次统帅精兵侵伐东吴，也没打胜，几次也没打成功。那么现在呢？现在咱的人马呀，不见得比那时候说精干、英勇，差不多吧。 要去打的话也不见得能打胜。为什么呢？人家江东有长江，所以孙权呢，他这些年六郡八十一州那么巩固，他屏障着什么呀？就以仗这长江天险作为屏障。那么以老臣之见呢，是不是咱们休养休养生息，好好的种种地，就是搞点屯田呢，练练兵，等着呢咱们粮食也存多了，也就是说兵精粮足了，那时候呢咱们再去打江东也不迟。哦，曹丕一听，要按着你这么说得多长时间呢？陛下，我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个十年八年的还不行吗？什么什么？曹丕一听就火了，十年八年，你可真行啊，你怎么你难为给我出这么一个主意？你听听，我等十年我老了，你这是个迂腐之计。这十年咱们倒不想打人家了，可人家江东和西蜀呢，他们要联合一块来打我怎么办呢？哼，归班战力去吧，待着去吧。没听心皮的话，曹丕啊下了决心了，一定要发东吴。这时候司马懿过来了，陛下，如果说陛下决意发东吴，老臣倒有一个想法。曹丕一听，那好啊，有什么高见你就请讲在当面吧。陛下，吾有长江之险，飞船莫渡，陛下逼于御驾亲征，可选大小战船，从蔡颖而入淮，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进取南徐，此为上策。你看司马懿这主意出的还真高。怎么呢？说是孙权呢，在江东之所以称霸这么多年，他凭借着长江天险，要打他你得多造船呐。哎，只有有了船，你才能渡过长江去征伐。那么您要领着兵去那就更好。曹丕这么一听高兴了，哈哈，司马懿这几句话呀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就委任你督造战船，要给我亲自做十只大船呢，最好一条船上能容纳这么两三千人，那才理想的。司马懿就明白了，我要给您亲手造十只龙凤战舟啊，兵着兵，帮着帮，连夜就造上了。好家伙，眨眼的功夫就造齐了，那么快啊！那北魏那是一国呀，国君下令干什么能慢呢？船也都造好了，司马懿来回奏曹丕，说是我全都给您安排好了，不知陛下何日起兵？曹丕一听，你做得不错呀，寡人我已初定为魏皇初五年秋八月，宅吉日汇聚大小将士，就在这一天起兵。他让曹真为前部，张辽、张合、文聘、徐晃为大将，许褚、吕虔为中军护卫，曹休、何厚、刘烨、蒋济为参谋，前后水陆人马三十几万，克日兴兵，拜司马懿为尚书仆役，留在许昌，凡国政大事并接听司马懿决断。这一下司马懿这权力大了，这曹丕呀、做的也够绝的。怎么呢？曹家兄弟不少啊，他们哥们弟兄一大帮呢，可是他谁也信不着，就信着司马懿了。现在司马懿这个权柄可太大了。怎么呢？你想啊，前方一打仗，军需子重兵员粮草一切等项，那都得由他来筹集啊。曹丕一走啊，那他就是二把金交椅了，那权力能小吗？曹丕这一起兵啊，探视马就抱进了江东，可把孙权给吓着了。怎么呢？孙权这刚踏实踏实，一听说什么 曹丕亲统大军30万，带战将数百员，据说是造了几千只龙头凤尾舟。什么话都怕传呐，是一传就走样，其实就有10只龙头凤尾舟，好家伙，说剩了多少倍。因为什么呢？人家曹丕也有那份儿啊，传出去他也有人信，连孙权都信了。孙权是连夜召集文武商议对策呀，哎呦，有好多人给孙权出主意啊，说要抵挡曹丕呀，那您得赶快把陆逊找回来。大伙儿一听，哎，对，陆伯言本事大呀，得荆州，杀死关羽，夷陵大战大败刘备，只有他了。不行不行，有人给拦阻了。怎么？那荆州是要地，非陆伯言不能镇守，哪能把他调回来？怎么办呢？现在咱不是和西蜀联合了吗？您赶快写封书信给诸葛亮丞相啊，让他派兵助咱们一臂之力，这儿咱们再想主意抵挡曹丕。孙权一听是个办法，连夜写封书信向诸葛亮求援呢。把这信发走之后，那么这儿谁能去拒曹丕呀？老将军徐盛讨了一令，领了50000水军呢。这老徐盛啊，还真有办法，他把这50000水军的战船一下子排开了。这一大溜啊，好几百里地，怎么那么长这战线呢？啊，徐盛有办法，他是从这石头到江上各个渡口啊，江边啊，或3只5只10只20只，他把这船全都摆开了。这石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南京市石头山后边。那么这江上呢？江上属丹阳郡，那是一个县，可不是好几百里地吗？哎呦，曹丕得到禀报之后，说是怎么着，江东派徐盛前来拒敌。 就这么一位无名之将想抵挡我的天兵啊，嘿嘿，甭问呐，孙权是让我给吓蒙了。行了，我先在这儿休息，明日早开战饭，吃完战饭之后，我不战则已，一战成功，我就这一下子就把这徐盛这股人马杀得大败，我就兵进武昌，生擒这孙权。他想的挺好，可是天刚见黑，这江上就下起大雾来了。第二天呢，有人禀报他说，是您赶快出去看看，了不得了。曹丕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对面呢，东吴出现了50座水上连城，怎么这么多的城墙城门呢？那兵马根本数不过来，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呐，一下子这位魏文帝曹丕就吓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宿的功夫，徐盛那边出现这么多水上城门呢？嗨，实际这是徐盛将军用了这么个计策。昨天晚上不是下了一晚上大雾吗？借着这个雾天呢，徐盛呢就把他港岔之中所有的船只他都调出来了。调出来之后啊，他就在这船头上造了好多的这假城，把那船呢全都排上，然后呢弄起好多座假城来。那兵卒怎么那么多呢？那都是拿草绑的，穿上军校的衣服，手里头拿着刀枪，光会在那儿站着，全是草人。哎呦，这徐盛可真是挺聪明，因为昨天他一看这天气下雾啊，他就想起来孙刘联盟在赤壁大败曹操的时候，诸葛亮先生曾经用草船借过箭，也是一个雾天。今天徐盛就借用诸葛亮这计策，我不是跟你借箭，我吓唬吓唬你。好家伙，他这一造这假城，一绑这草人子，还真把曹丕给吓晕了。实际曹丕这个气派啊，也把老将军徐盛啊给吓了一跳。怎么，徐盛还没看你过这么大的龙头凤尾舟呢，这家伙的大船像水上皇宫一样。徐盛布置好了之后，他就跟丁奉俩人商量，说咱们见机行事， 如果咱这贾成贾兵要是把曹丕给唬住，咱们就借机打他一下，要唬不住他他过来呢，咱们就以弓箭取胜，是这么安排的。曹丕在对面看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呀，不好。曹丕心想，这东吴打不了，太厉害了，怎么呢？难怪我手下人不断的提醒我呀，说是这孙权不仅倚仗这长江做天险，而且他真有兵马，他怎么会没漏呢？怪不得呢，怪不得他把西蜀刘备75万人马杀了个落花流水呢。我说的，光一个年轻主帅陆逊就有那么大的本事，感情他这窝着这么多的兵，他这正想前想后的，这胡思乱想的，忽然间这江面起了大风了，这风刮的都有点斜，也不知道算多少级，那时候也没有这台风跟飓风之说，反正按目下这风级计算呢，也有9级半。哇，这一下子被那江面这个水浪翻起来有多老高啊，哎呦，曹丕这龙舟就不行了，不稳当了，文武大臣搀着他想进舱，不行，舱里都已经进水了，就在这船板这儿站着不行啊，怎么的，那船都歪歪了，快点弃这大船上小舟吧。这时候就把这曹丕给搀在这小船上去了，他这一折腾啊，人家江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嘿，徐盛、丁奉二将这么一瞧，真是天助我成功啊，没想到我布了这么个假阵把曹丕给吓了一下，忽然间江面起了这么一阵怪风，这风刮得好啊，借此机会给我杀。徐盛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摆，是金鼓大作呀，好家伙，东吴兵马排山倒海的就杀过来。当时啊，曹丕和他手下的文武群臣呐，就有点懵登了，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怎么办？有人出主意赶快跑，还是啊由旧路往回翻最好，兵走淮河，咱们弃长江奔淮河回去吧，这打不了了。这兵往下这么一败啊，有的登了岸了，有的还在水面上呢，那在水里头打仗，你想打得过东吴那不是瞎闹吗？怎么东吴是一贯水战，人家的兵马多精啊，在水中作战撑得起是一丁十一丁百呀，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曹丕杀了一个马仰春翻呐！哎呦，都乱了套了，他们自己把自己撞翻了，那船也不知道有多少只，自己把自己撞水里去，多少人也数不过来了，败下好几十里地来，你往下败，人家就苦追不舍，不打则已，打就是个狠的呀，看这意思啊，要把曹丕给追到洛阳去。哎呦，这位魏文帝哟，好可怜，今儿都成了惊弓之鸟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 呀，关云长 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 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徐盛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摆，是金鼓大作呀！好家伙，东吴兵马排山倒海的就杀过来。当时啊，曹丕和他手下的文武群臣呐、就有点懵登了，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都乱了套了。他们自己把自己撞翻了，那船也不知道有多少只，自己把自己撞水里去，多少人也数不过来了，败下好几十里地来。你往下败，人家就苦追不舍，不打则已，打就是个狠的呀。看这意思啊，要把曹丕给追到洛阳去。哎呦，这位魏文帝哟，好可怜，今儿都成了惊弓之鸟了。正在急忙忙逃跑的时候，突然间探报来了，报，把曹丕给吓得一哆嗦啊！嚷嚷什么呀？啊，报上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什么事这么惊慌啊？西蜀丞相诸葛亮派大将赵云、赵子龙领人马杀出阳平关，要兵取长安。啊！曹丕一听，哎呦，腾腾，他往后退了两步，俩腿这么一软，呀，怎么了？要坐地上。两边的大臣赶忙把曹丕给扶住了，幸亏这一扶，不然这位魏文帝就坐在泥里了，吓呆了。赵云来了，什么？已经都杀出阳平关来了，兵奔长安。那过了长安就要取我的洛阳，奔许昌。哦，我老家没了。哎呦，曹丕呀，急得都要掉泪了。哈哈，我这次领兵打东吴，诸葛亮怎么知道了？哎呦，自己转念这么一想，人家能不知道吗？孙刘两家二次和好，甭问，孙权准是给他写了信了。嗨，别打了，快快干什么呀？赶快回家！刚要吩咐给我带马，这俩字还没说出来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陛下，追兵来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曹丕还没等回过头来呢，就听后边是喊杀声大起呀！哎呦，就像在耳边打来个炸雷一样，可把曹丕吓坏了。这会儿有人把马给他带过来。他刚刚搬鞍要上马，就听远处弓弦响。谁追上来了？丁奉。丁奉，呵，那眼神可真好使唤，老远就看见了，好多人拥簇着一个人呐，东倒西歪的往前跑，这是谁呀？哎呦，丁奉仔细这么一看，这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这不是那魏文帝曹丕呀？我射死你得了。他一下子把弓就摘下来，摘弓大声箭，攒足两倍的力气，啊，连丁奉自己都不知道使了多大的劲头，箭也出去了，不是吗？弓弦都断了，弦断弓翻呢，但是这箭射出去太猛了，这要射到曹丕身上，甭说曹丕，就那钢板大概也能给钻个窟窿。好像曹丕躲，他往哪儿躲去？这时候他正往那马上那爬呢，呵呵啊，他听见后边有动静，不好。这时啊，就在他身边有一位老将军。老将军一看，唰啦一下眼前寒光这么一闪，哎呀，陛下，他那意思要说陛下小心，那小心俩字没出来，他往上这么一扑，用自己的身体想挡住这位曹丕，挡住了。是啊，把那箭他挡住了，这一箭整射这位老将军的后腰上，扑通的这么一声，这位老将就趴在那儿。谁呀？这位就是那位大将张辽，张文远呐。曹丕这么一看，哎， 老将军，两边文武一听，嗨，陛下您就别管老将军，您快走吧。张辽趴在地上扬起手来，他要干什么呀？他那意思也是告诉不要管老臣我，您赶快走吧。曹丕败下去了，这会儿有人过来把老将张辽给抢下来，这一箭射得太重了，张辽回到洛阳就死了。曹丕很难过，那当然了，那是保着他父亲的一位良将，保了他们家两代了，由曹操那儿他就保着，一直保曹操的儿子曹丕呀。就这张辽张文远，想当年曹操在白门楼杀死吕布之后，不是要杀他吗？可人家张辽啊，连眉头都没皱，视死如归呀，比吕布横多了。这不是关羽才为他求情，给曹操下了一跪吗？这才把张辽给保下来。后来关羽土山被困，人家张辽跑前跑后，关公这才在屯土山约了三世。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时候，大战太史慈，把江东太史慈愣给活活治死了。哼，今天丁奉这一箭呢，也算是给太史慈报了仇了。曹丕心中非常难过，痛哭一番，是重葬张辽啊。曹丕这回踏实了，怎么回事？折腾啊，今儿也打明儿也打，这回甭打了，让人给打回来了。他这一败，人家江东可是大获全胜，哎呦，得那东西无奇代数了，此众粮台船只无数，就那船呐、啊，就那龙头凤尾舟就得了十只，您想一共才造多少只啊，全给人东吴造了。孙权乐得不得了啊，他是重赏徐盛兵俸，然后又写信送往西蜀，给谁送去了？给诸葛亮，这算是一封感谢信，感谢诸葛丞相啊，履行自己的诺言，不愧是孙刘两家联盟啊，我有难人家真帮啊。你看他派出来的是谁呀、啊、西蜀五虎大将之一赵云赵子龙。虽然我江东水战取胜了，但是也不能忽略赵云赵子龙那威力，那威慑力量多大呀，就从阳平关一出兵就把曹丕吓跑了，所以孙权才写了这封感谢信。你说有这么点力量吗？还真不是开玩笑啊，那曹丕是真犯合计，你分派出来的是谁呀、啊？赵云，那要从阳平关一进兵，咔嚓下子把长安拿下来，随后兵进洛阳取许昌，他还真就完了。曹丕是害怕，赵云兵刚出阳平关，说曹丕撤兵了，赵云哈哈大笑，笑什么呀？他笑丞相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丞相给我令时候说得很清楚，说你只要把人马带出阳平关去，把声势造得大一点，拉出那架子来，就像要打长安一样，曹丕自然他就回兵了。还真是这么回事，赵云能不乐吗？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丞相的军令，怎么回事？让他火速返回成都，有要事大事相商。赵云好紧张哦，心说成都出了什么事了。同时诸葛亮在这军令中写得很清楚，让他把阳平关，就是汉中这一带所有隘口吧，全都交给马超镇守。这赵云得跟马超将军交接一下啊，交接完了，赵云呐、啊、马不停蹄赶忙返回了成都啊。到底成都出了什么事儿了？出了大事儿了，感情南中的那位齐帅雍凯呀，他反了。这南中一带一共是四个郡呢，就是益州、永昌、臧科、岳西。这四郡都在哪儿啊？ 这四郡就是在现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和贵州的西部。益州在什么地方？益州啊，就是现在的云南晋宁县。永昌呢，永昌在云南的保山县。臧科呢，就是现在的贵州黄平县。岳西呢，是四川的西昌县。这四个郡放在一处，统称为南中地区呀。就是这一块地方，不是吗？这四郡呢，让雍凯闹的是反了三郡。镇守这岳西的高定反了，守臧科的太守朱宝反了，只有守永昌的这王抗他没反。这雍凯怎么好端端的反了呢？雍凯有雍凯的想法，他一看现在哦，三足鼎立，蜀魏吴合着这仨皇帝谁都想当皇帝，曹丕呀、刘禅呐、还有那孙权，只是孙权现在还没称帝呢，看那样子也快了。我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么大块地盘，我不能当回皇上吗？来个四国鼎立不行吗？我雍凯也称称帝。嗯，对，我也是大汉后裔呀、啊，我就给他继承汉统，刘禅算干什么的呀？可是自己现在觉得力量还不够那么充足，那不要紧，我呀联合联合，他就把这高定、珠宝全都找来了，在酒席宴上把他这想法这么一说，高定、珠宝这么一听，嘿，齐帅您这想法不错呀，行啊，您要是做了君主，我们是甘愿称臣，那太好了。不过雍帅您可得好好想想啊。我想什么呀？咱们这三家人马放在一处，恐怕不用说反什么曹丕和孙权，就这西蜀咱就反不出去呀、啊、说的这会儿雍凯乐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嫌咱们人单势孤啊？那不假，只是这么三个郡能反起来不要紧，我已经啊给我一个好友写信去了，谁呀、啊、就是那南王孟获。谁？高定、珠宝咱们一听，好吗，那眼珠子差点努的眼眶子外边来，当时啊他们就乐懵了。您约请孟获了啊？哎呀，那可了不起呀、啊、在南人当中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个人可是个人物啊，此人武艺高强，而且聪明绝顶，他的本领我们早有耳闻呐、啊、如果您要请他帮忙，咱们的大事必定成就，怎么样？可是人家当着面，南王孟获能帮咱们忙吗？嗨，你这话分怎么说呀？你要当人家面跟南王孟获这么一说造反的事儿，那人家当然不干了。那您是怎么说的呢？我呀略施小计，因为孟获这个人呢、啊、非常豪爽，他非常坦荡，我是跟他这么说的，你们说行不行？哎呦，珠宝高定这么一听，如果您要用这计策呀，告诉您得了，整个西蜀就属于你我了，可以说连成都咱们都唾手可得。行吧，绝对行，那咱们可反了。等等，别着急呀，怎么了？永昌那儿还有一个王抗呢，他怎么样？哎呀，听这会儿雍凯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回事？这王抗啊，我跟他透过话，他没染我这茬儿，他说不应该这么办，说是诸葛亮自从进蜀之后他治理有方啊，甭管是哪个民族 对诸葛亮都有十分的好感，咱不应该反，因为不得民心呢。嗯，珠宝高定一听，这王抗说的有理呀。雍凯把眼睛这么一瞪，什么？他说的有理，您别着急呀。诸葛亮好归好，咱们该反反咱们的。我怎么说王抗说的有理呢？您看，我给您说说，这是我听到的啊。这位诸葛亮自从来到成都之后啊，不管他是保先主刘备也好，保后主刘禅也好，此人是事无大小都亲自断绝呀。咱们西川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全佩服他，都拥护他呀。你看人诸葛亮把这西川给治理的，就拿成都来说吧，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自从诸葛亮做宰相以来，你说也怪，是年年大熟啊。大熟是怎么回事？年年丰收，西川的百姓是谷服讴歌呀，不论老少男女，吃饱了喝足了，坐在那会儿是异口同声拥护丞相诸葛亮。凡是有什么差役呀，说是干点活去，你看吧，这一个村都争着抢着去。要说派役当兵了，哎呦，一个个送子的送夫的，那简直的都排着大队，抢不上号啊。谁家的子弟要是从军当了小校啊，哈哈，这全村跟着都光彩哟。你再看那交粮纳税，老早八早的把国家要的粮食全都交上来了，而且是经过筛选呐。说悬了，那个谷粒都一个一个挑出来的，纳税应该下半年交啊，哼，上半年就把下半年的税交完了。再说那刀枪等类，日夜打造，据说打的那刀枪都没地儿摆了，那粮食啊都要把那粮仓的盖儿给挤冒了，要什么有什么呀。据说从来这西川也没这样过，当初刘璋在这儿的时候把那黎民百姓给苦成个什么样，自从诸葛亮到这儿就全变了。要不怎么说这王抗他不反呢？好多人恐怕呀都没心思反。嘿，雍凯一听，算了吧，我不是让你们在我这会儿给诸葛亮歌功颂德呢。我说雍帅，我们可不是这意思，是因为您提到了王抗，我们这才引出这些话来。确实诸葛亮，得了别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我要反呢？我就想让诸葛亮把这天下给我打完了我做。这俩一听，是啊，您做是应该，我们也赞同。您这不是跟我们商量吗？我们这是提醒雍帅，您要多加小心，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刀枪能不能反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请了南王孟获了，他要起大兵十万来帮着咱们。话没说完，有人来报说南王已经起兵了。哎呦，雍凯吓了一跳，别介。什么叫别介？先别让南王动兵啊，可我们这儿还没商量好呢。这四郡呢，这不是这儿才坐着仨人吗？还缺一个郡呢。这永昌王抗他说什么他也不反，他要不反呢，我就得把他杀了，把这永昌夺过来。贪包一听，那怎么办呢？我去给送信儿去。不用。雍凯想，对了，你哪能送信儿，干脆我呀给南王写封书信得了，让他呀先稳当点儿，先别动兵，因为我要做他的马前向导官。我们这几个都可以称其为是他的向导，这向导不和，那南王怎么办呢？他不得为难呢？这说往东，那说往北，他带领着十几万大军，他知道往哪边杀呀？哎，这是个办法。他刷刷刷亲笔啊，就给南王孟获写了一封信，派人给送了去了。 高定和朱包这么一看，我说仁兄，您这造反有把握没把握？这是什么话呢？我跟你们俩人商量这么半天，怎么能说没把握呢？就是说您为什么挑这么个时机造反呢？哈哈，永凯一咧嘴，我说二位难为你们还称是一郡太守呢，泄气吧，都给我怎么了？你想想，这时候不反什么时候反呢？现在这机会多难得呀，先主刘备刚死，幼主刘禅登基了，他是个小娃娃呀，西川是民心不服啊。再说了，刘备活着的时候夷陵大战让人家东吴给杀了一个落花流水，现在西川是元气大伤，这蜀国呀没什么主意了，他兵将也不多了，这时候不反这机会就没了，你们说对不对？嗯，可但是刚才我可跟您说过了，这位诸葛丞相是治蜀有方，海我知道他再怎么能治理，咱不给他容功夫啊。哎，甭说别的了，这么着得了，给王抗怎么办？再给他写封书信，看王抗他同不同意跟咱们一起反，然后咱们答应给他分毛裂土，封他当王子，行不行？是个办法。信写了去了，人家王抗啊，咔咔咔几把把这信给撕了，根本不跟他们干。哎呦，雍凯一听，这还了得，来咱打，先别让南王孟获动兵，咱们先把这永昌取过来，把王抗杀了，谁让他当这绊脚石了？对，高定朱包他们这几个人就出了兵了。王抗这个人还真了不起，对西蜀是忠心耿耿啊。他和他手下的战将吕凯两个人呢、昼夜巡守城头，他们把全城的百姓全都发动起来了，黎民百姓和当地的这些军校一条心，死守永昌。呵，上至八旬老叟，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都上了城了。哼，你还别说呀，真应了那句话了，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呐。怎么呢？就这么一来不是吗？你别看雍凯带着好几万人马，就没把这永昌取下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小子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有一些歌曲，你看那个教育意义特别大。 哎，有很多都很有教育意义。 我注意在研究。 哦， 有一些歌曲流行起来呢，你从当中要吸取很多积极的意思。 哎，就是啊。 比方现在你说教育青少年、教育小孩，这是个大问题吧？ 对。 哎，有一首歌教育孩子非常好。 哪个歌啊？ 就是那个，小二郎。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厂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咱们继续。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姚老师啊，昨天给大家读了读了咱们这个新的这个宣传板是吧，这个讲的是呢五步操啊。五步操呢为什么说原先书里也有，咱们也给大家讲过啊，为什么要搞这个呢？哎，一目了然，把它的重点更加突出。 对，把它的做法作用和意义都包含在内了。 对， 一目了然吧。 一目了然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昨天给大家说的是吧，很多人呢这个干梳头梳到后边呢他没梳到后发髻，是不是啊？哎，我们再根据这个在宣传推广这个发现的一些情况，哎，在这里边呢突出给点出来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 哎，另外呢它针对的有针对性吗？是吧，把这要点也给大家说了，一个是呢心脏，一个是大脑是不是啊？ 对。 哎，就说呢干梳头说得很清楚。第二步呢也是揉这个迎香穴告诉了，要在哪加强呢？要在睛明穴上要加强，而且呢迎香上迎香睛明挺顺畅的，是这样的是吧。而且特别说到了这个呢，一旦你得了鼻炎会有什么情况呢？是吧，记忆力不集中是吧，容易呢这个耐忘事儿，而且呢还影响睡眠，这鼻子不通气憋醒了，这样都对我们身体都不利。还有的特别是有了鼻炎就容易感冒，感冒了以后呢这鼻炎又犯了，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些要点都给大家点出来了是吧。那么昨天呢我们读到了第三步了是吧，姚老师？ 对。 第三步是搓脖子是吧，搓脖子念完了是不是再念一遍再给大家读一遍。 晨起五步操的第一步干梳头。 对。 醒后即把头来梳，左一半来右一半，从前到后要全面，供血大脑要优先，全身阳经聚上头，六经一脉都疏通，打通经络引气血，阳生头清眼更明，五指连心用指尖儿，健脑通心是要点，疏通不堵是关键，躺着坐来更安全，防止猛起出意外，心脑血足再起来不要急来不要慌，保障安全做预防。 好， 第二步是按揉迎香穴。第二步按迎香，保障呼吸要通畅，活气血通经络，抵御外邪要加强。迎香穴鼻两旁，眼两侧至印堂，睛明穴位要加强，一举三得很流畅。肺主呼吸鼻开窍，一旦发炎肺遭殃，呼进细菌和病毒，肺与气管受影响，鼻不通睡难安，头不清记忆减，感冒连连不间断，莫当小病不去管。 第三步。 哎，对，好。 好，第三步搓脖子，坐起来搓脖子，左面搓了右面搓，搓时动作要灵活，搓热才算是合格。颈椎病太普遍，白天晚上不得闲，偶尔再受风和寒，各种疾病是根源。颈连头撑上关，上供下传是关键。一旦颈椎有病变，颇及心脏生多难。早晨搓物内寒，防感冒防风寒，手也热了全身展，舒舒服服做防范。 哎，这条呢上来就跟大家说了说什么了，说那个第一步和第二步是躺在那个被窝里做的，是不是一说搓脖子，哎，坐起来搓了。而且告诉呢，你搓脖子一定要什么呢搓热了才叫合格，这都点出来了。说我搓了，你没搓热，没搓热呢就不算合格，那效果肯定肯定要降低的，是吧？特别提到了很多病都是由颈椎所引起的我们在上档节目呢给大家说了几句现在的颈椎病非常之多，而且呢不是说局限于哪个年龄段现在年轻的包括我们的小学生都有颈椎病了，所以这里边特别要提示。那为什么呢？除了低头学习看书，还要看什么呢？看电脑，看游戏机，看手机。所以这头是老低着低了以后有什么不好呢？它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肌肉疲劳，那就发硬了就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进而呢就影响我们这个颈椎。颈椎我们把它称三官病的上官这许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一提三官病就知道了，上官是颈椎，中官是什么呢？腰椎那下官是什么呢？膝关节这在临床上最常见的病所以说我们要针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是吧，要提出来相应的一些方法，预防的方法，干什么呢？目的是让大家提醒注意，光提醒不行，还要教给一些大家的比较简单的易行的而且特别有效的还得安全的所以一旦得了颈椎病十分痛苦，而且在临床呢反映的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说说对心脏对血压和大脑的影响。我们一直在谈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呢一个是它发病率比较高，二一个呢它的死亡率也特别痛苦，人要受罪那颈椎怎么跟那个血压还有关系，是吧？跟中风有关系，是不是还跟冠心病有关系，对，没错我们这个提示有什么作用呢就要抓根本源，这个病怎么引起的，这是源头病根在哪儿了得找到这根，那就我们生活的不科学嘛。我们比如说低头，你低头的时间你不得超过俩小时，是不是？你现在都科学都细化了当你俩小时不管是干什么，到了两个小时那你就应该反方向的抬起头，或者呢头往后倾一倾最起码十分钟让我们呢绷着紧张的肌肉也好，神经也好，关节也好，干什么呢？放松放松以促进我们的血呢通畅经络呢也要通畅这样不有效的就防止了颈椎病的发生吗？是吧？我们发现很多人的中风就是脑梗都有不同程度的，什么呀？上官嘛说得很清楚上供下传这是上官的一个 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颈椎的一个担负的生理的啊这个责任任务，脖子嘛，是吧？嗯，它要把我们大脑需求的什么呢？血氧，来通过脖子供应上去。那么你一旦发生了那、颈椎的病变啊，压迫了啊，压迫了神经了，压迫了血管了，怎么了？上不去，或者呢能上去，不足以我们大脑司令部需求的那个量，那不需求达不到标啊，它会出现头晕呐、记忆力减退啊，啊，甚至堵了。啊，姚老师，你记得咱们说的那个昌平这位老先生吗？眼睛是不是？眼睛不能看，不能看书。 哦、您说的是史先生。 哦，史先生，是不是？啊，不能看。那大脑它指挥着人的整个的啊中枢神经嘛，啊，所以这些功能都会出现病变。说话不行，是不是？说话不行。唯独还听行，那还怪的是不能见生人，人多了不行， 太乱了不行 啊，不行，是不是啊？所以是临床好多病啊都很怪怪的，但是我们这一定要求根本源啊，所以我们说这上观啊，一旦我们由于啊这个颈椎发生了是吧增生啊是吧压迫呀是吧，那就影响了。是吧？所以一定要保持它的一个通畅。我们说了嘛，许多病都是不通嘛，就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这里提示了两个小时，说如果你有颈椎病了，已经有明显的症状了，那不是两小时一歇的问题了，啊，一缓冲的问题。 那就缩短成一个小时。 哎，对。啊，所以这个提醒大家注意，这是对大脑。那么对心脏呢也有啊， 因为颈椎病也会影响到心脏， 叫颈型冠心病啊，查了半天，然后我们在包头就有一位，那就有一位这个男士啊，一看那人反正就是不是老板了就是蓝领，有病呢他没在包头看，他就到了首都北京看，他说找大医院看看，是吧？我的究竟这高血压啊，我这心脏不好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嗯，结果到了北京，啊，查了半天没查出原因来，又回来了。那到我们店里之后，我们一看，说找不着原因，我们就知道了，是吧？我们先看他颈椎，一看，好，看出来了，怎么了？是吧？颈椎，是吧？就是那个，就是大椎穴那儿，一鼓包。啊，再掐两个肩膀，嚯，特别硬，啊，我们就直接杠了，是吧？你的高血压和你的冠心病，都是由于颈椎引起的。他不相信，你们这儿又没有机械设备，是吧？没有化验室，是吧？我到北京人都没查出，没看出来，是吧？你这一，是吧？你这一摸一摁，啊，就能够啊断定，啊，就是这样。 说明他过去没接触过中医，中医靠的是经验， 对，望闻问切嘛， 嗯， 是不是望闻问切？所以我说了咱们这道方法呀，就是中医传统医学做基础啊，基础啊，它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它也省事儿啊，最后我们通过这个啊进行个按摩啊，后来是我忘了是签血压降的还是签心脏好的，还没到一个星期啊，这两个症状呢都减轻。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厂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所以我们看了半天病啊，他没有找到根儿，啊，没找到那源，是，所以一定要抓根本源。啊，所以乱投药，是吧？乱吃药，吃了半天呢，不对。包括我们这个高血压也是，颈型高血压，啊，由于颈椎引起的，血压的不正常，啊，往往有的人是高压很高， 低压呢，哎，接近于正常，或者呢还低于正常。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别应该多少为正常？ 40毫米汞柱。 哎，对了，40。啊，所以颈型高血压有一部分啊，是什么？压差特别大。啊，所以有些人在用药时候，啊，就发生困难了。然后我一降压吧，高压是降了，啊，低压也跟着更低了，啊，有时候低到60。他们压差差多少呢？我们正常是40。啊，有的差60，甚至有的差多少呢？啊，低压和高压差100毫米汞柱，这用药也不好用啊！啊，所以说这个呢，我们都要给大家提示，啊，一个呢，尽量少低头，啊，除了你必要的学习、工作，其他的娱乐也好，是吧？尽量呢，啊，少低头，缓解我们啊疲劳，否则的话什么呢？一个是供不上去，二一个呢传不下来。我们提到了刚才姚老师念的，这许多病的根源。那您的意思还管下边？对，他还管下边。啊，首先在胸口，胸闷，是不是有啊？出汗，这也是一种颈椎病的影响造成的。有人没有人没，其他呢还有吗？有啊，你一旦造成了椎管狭窄，那整个下肢就瘫痪了，是不是？造成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所以大家千万别小瞧这个颈椎病，一旦得了，那肯定是痛苦，再严重了那就手术，是不是手术都能成功啊？都能恢复啊？这还不好说。不过现在的技术呢，啊，发展了，手术呢啊，越来越简便，越来越有效，那你也要受罪啊，也要住院啊，也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啊就一辈子就不得了啊，同时你还得注意，为什么我们不早注意呢？早做防范呢？所以怎么做防范？当你有了颈椎病，我们曾经提过来了，还特别容易感受风寒啊，大家注意这一点。为什么让把脖子搓热了？一旦你有颈椎病，它气血不循环了啊，循环不畅了，那么它的调节能力、抵抗能力吧，都差了。所以呢，最容易又感受风寒，那叫什么呢？雪上加霜。所以说我们要防这个，把它搓热了，搓热了再出去。啊，另外提示别多低啊，减少低头的时间。另外，凡是低过头了要抬起头做反方向的运动法，反方向这都跟大家提。另外就是这枕头晚上睡觉，有的是不枕枕头啊，有的呢是乐意枕高枕头啊，其实呢都不对。应该呢我们这枕头是吧，要保持呢8公分到10公分这个高度啊，正好呢符合我们颈椎的生理的曲度，太高了是吧，也会啊使我们这个啊关节也好啊是吧，肌腱也好，哎，在一个不舒服的状态的姿势下啊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怎么了？感觉到坏了，落枕了。这里也提示，经常落枕的朋友最容易得颈椎病啊，我们把它就说全了，好不好？我们呢不单纯呢讲这颈椎病了，因为呢颈椎病啊是太多太多了啊，但是我们把重点和大家说了啊，从临床观察啊，脑梗的、心脏冠心病的、这个头晕的，还有什么耳鸣的，还有什么一个鼻子眼不通气儿，哎，你侧着卧啊，上面通气儿了，下边也不通气儿，哎，反一个呢哎，上面通气了，哎，倒过来了，啊，这个甭问了，颈椎病。还有其中包括什么呢？打呼噜，啊，打鼾，也是颈椎病，啊，所以说颈椎病造成了临床许许多多的病，但是真正能认识到哦是颈椎病的根儿，这个还好多发现了误诊。这里我们就多说了几句，是不是啊？特别提醒，是吧？现在连小学生都发现了颈椎病， 是不是应该值得大家啊注意啊？本人注意，家长也在这方面注意，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啊学业的进步，一定要关心孩子的身体，是吧？一旦身体失去了健康啊，你再有学问，是吧？那怎么发挥呀？是不是啊？所以啊，孩子要培养全方面的。这个另外呢，还有这个姿势啊，也要特别注意啊。我在这个吉林啊，我们有一个大学生啊，也是我们的这个队伍的队员啊，他每到中午呢，啊，年轻人嘛，啊，一般都不啊，中午不休息啊，坐一会儿，是不是啊？他得睡一觉，所以大家都对他有意见。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每天中午得来一觉？他说李老师你不知道，他说我颈椎病挺严重的。我知道他们家也是开私人医院嘛。我说你又是学医的，你父亲又是医生，我说你怎么早早的那么年轻都得了颈椎病了呢？他跟我说实话，那时候家里条件确实不错啊，早早就买了沙发了。他怎么看电视啊？他躺着看电视。你想想，作为一个年轻人正在发育阶段，这个姿势不正规，长期你想想，那窝着脖子看电视啊，最后把颈椎病形成，很痛苦啊。大家不知道，年轻我们都不睡啊，我们还忙活着，你这非得来一觉，你倒挺伺候的。所以这些情况都影响我们的学习，影响我们的智力，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生活呀，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啊搓脖子这儿，是吧？我们昨天念了一遍，今天呢又让姚老师又念了一遍，而且我们花了这个可一档节目的时间，我们又把这个颈椎病和由于颈椎的病变引起的常见的一些症状啊都说了。有的手麻骑自行车也麻，怎么办呢？抖楞抖了，甩甩手，哎，就好点了，又接着骑。人有的人呢是睡着觉，怎么样？麻醒了，你看影响睡眠吧？你知道这睡眠这个在人体的这个重要性有多大呀？成年人四分之一都存在着失眠，其余的还有什么？睡眠质量不高，怎么能够保持我们旺盛的精力？那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没有高质量的一个睡眠，那第二天你不会有精神你看这个颈椎病会影响，手麻了绝对抖了抖了，得了鼻炎了憋醒了你打呼噜了，特别有停歇间歇性的，那就更危险了随时可能造成心脏的骤停，能小瞧吗？不能小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认真地做好五步操这是我们再次把这个五步操的一些要点重点和规范又写了一遍希望大家认真地去看去领会，而且特别是像我们那些十年的老朋友，十年呢坚持不断的，是吧？所以他们才有那么好的效果他们健康水平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他们的呢生命的价值也提高了，多好啊，好处多多他们认识到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好不好？今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姚老师。 好的，朋友们再会。 好，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